子才开头，明天会更红火。说新日子才开头，我们的明天千里有万丈，阖家共欢乐，千言和万语汇成一支歌。说新日子才开头，明天会更红火。说新日子才开头，

苍灵的 红红的圆，绕出了好大个红红的圈，红红的圈举满红红的线，红红的线发飞红红的天，一江红红的圆，绕出了好大个红红的圈，红红的圈举满红红的线，红红的线发飞红红的天，哎嗨嗨，红红的中国尖，红红的中国圆，老百姓人人都笑开颜，国与家紧相连，国与家紧相连。 小康奔向

我们